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民主平原进行现场指导60周年报告会18号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郭范基同志、有关部门干部、黄海北道新溪、古山、遂安等郡农业劳动者参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心怀开垦民主平原的远大构想，在主体46年1957年6月19号来到当时的国营新溪综合农场，留下伟大的领导足迹等，在整个革命生涯期间进行多次现场指导，为民主平原开垦工程给予了莫大的恩情。